我跟你陈述，也叫做是要有补偿证据的一种吧。好，所以一五六要补偿证据，同样的，它又是程序在一起，所以亚分离调查程序跟可用人证的调查证据方法，就是如果就现在的条文来看，哦，得出来的结论是，反正通通都可以当证人。那以前是要做这样的区别，其实林俊老师他也是这样。好，然后呢，那有关于被告自白的话呢，好，必须要有几个要件哈，就是第一个哈，就是就是要有补偿证据啦，哦，然后那我们的一五六条第二项要补偿证据，我们增进说要把共犯自白要有补偿证据，就是就我像刚刚我讲的，就是有同学发现到说，其实共犯自白这样的用语很奇怪，哦，那的确像是老师也认为说这个用语是不当的，哦，其实应该在条文上应该把它写成是共犯不利于其他共被告的陈述，就是不利于别人的陈述就好，他怎么可以帮别人自白，哦，然后所以老师这个不叫自白，是叫他白，不是他白更怪，哦，蜡笔小新的小白，就是对啊，那要怎么白嘞？吼，就是啊，算了啊，所以我们就说不利于不利于那个其他共犯的陈述，这样可能比较完整一点。好，然后呢，这个他白吼，就是别人在帮我自白，也要用证据的方式处理哦，不是用自白方法处理哦。就是除了补偿证据这个跟自白很像以外，否则其他都要用证言方法处理。好，所以用证言方法的处理，那你们在后面写一样也是要拒绝跟交互结论。对吧，你只要把他当证人，就是要践行证人的法定调查证据方法啦，就是要拒绝，就是要交互结问，好，就要践行证人法定证据方法，就是要拒绝，要交互结问。好，然后下面哦，就是有关于老师的意见，还有就是我们这边有看到共犯或共同被告自白需要有补偿证据，好，这边有个实务见解啦，好，91年台商408号判决，这你们可以看一下，他认为说共犯和共同被告自白都要有补偿证据，他就是在落实条文讲的概念，然后在落实条文156条第二项讲的概念。好，然后在53页有第二个那个新框起来的那个框框的问题，好，共同被告自白，好，是否得为补偿证据，好，共同被告自白是不是可以当做补偿证据，可陈老师是才肯定说，好，然后高院的实务见解是才否定说，好，然后他在处理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黑板特别容易用完，因为这个变少。待会儿比较晚来的同学哦，我还是先给他，我先把这抄写好。民诉专题演讲，六月一号过了，应该是11啊，哦，6月11号礼拜一晚上，许正，早就大，好。好时间啊，反正要赶快去什么时间再去，然后6月7号早上开放，所以辅导期限内有修民宿的学员就可以去预约。我先擦掉，哦，这不好意思，欸，就是6月7号礼拜四早上10点开放预约许正大老师的民宿专题的讲座。可能说很过分，他自己的行宿是擦别人的，没有，他如果行宿是写在告里面的，我就擦自己的。所以这个是。位置的位置，绝对不是不让你去看那个，这个我你看我特别刻意强调，6月7号早上10点预约，然后6月11号晚上要把时间留下来去上课。好，我们来看哦，今天假设说甲跟乙，我们用一样的案例，大家会比较好理解，一起去偷饼。好，甲说，我与乙去偷饼，乙说，我与甲去偷饼。好，然后你们看哦，今天他们说我自己的部分叫什么？叫自白。那请用自白法则，对不对？98条，不可以用什么什么六三五加的补正方法。156条，好，156条很多规定哈。如果什么什么六三五补正方法的话，不得作为证据，而且要补偿证据。然后呢，说别人的部分，甲说乙，乙说甲，这叫什么？你说啊，都知道，这是共犯不利于其他人的陈述。好。那我们156条第二项不是说自白要补偿证据吗？对不对？156第二项说自白要补偿证据，然后呢，156第二项也说共犯不利于其他共犯的陈述也要补偿证据。那现在的实务见解就在讨论说，那这样的话可不可以？我们就很便宜的方法，光这两句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所有的结果，就是甲。说我的部分可以用乙说甲来补强，乙说我的部分可以用甲说乙来补强，这个叫互为补强。 他们两个会不会互为辅相？就是全案哦，也没有别的证据，就是两句话来自于互相兜着把它补来补去，这样子算不算数？好，然后宋部长认为说可以哈、哦，可是高院的实务见解说不行。好，高院实务见解说，如果这样让他互为补偿的话，那这样还是丧失我们要补偿证据的没意义啊。好，我们就是怕他们两个互相，就是互相要帮别人 cover 啊。有些时候可能案子不是甲乙办的，可能是丙丁办的、啊，然后就两个在互相帮别人 cover， 然后他们还让，然后结果你还让他们互为补偿。好，所以我们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赞成让他们互为补偿。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要请你们看一下。然后有关287-1跟287-2的部分哦，其实我们上次不是有一份的补充资料 B4， 后面还有一些实务见解跟这个单元有关，然后就是看一下，就是像是我们讲这互为补偿哈。在这个 B4， 我不知道你们带，你们没带的话没关系，你们会下列参照。就补充到 B4， 在40页下面不是有第一个实务见解，我们还没讲，就是在讲这个互为补偿。像这样子的考题哈，国家考试还蛮爱考的，就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那个补充资料 B4 的40页下方，这个实务见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互为补偿啊。他说哈，甲官起诉甲乙两个共犯相反的小窃盗罪，然后两个都自白，坦诚说，哎，的确我们有偷，然后他们除自白以外呢，也没有别的补偿证据。然后请问可不可以用他彼此的自白互为补偿？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啊，甲说我跟你有偷饼，然后你说我跟甲有偷饼，然后甲说我的部分叫自白，要补偿证据啊，找不到。然后呢，说别人的部分也要补偿证据，找不到，我们就想，哎，那这样的话那更好，就让他们俩自己互补，哦，所以可不可以？哦，那我们的一套结果，你看一下，结果才乙说，然后乙说的结论他是什么？他说，为了避免哦侦审实务运作过分偏重被告的过分依赖和过分过于偏重依赖被告的自白。好，防止共犯或被告虚伪自白导致误判，所以我们在这边哈、哦、说要补偿证据，还是要有其他的必要证据啦，好，不可以就这样子让他们互为补偿，所以他才否定说，好，他们认为说这补偿证据还是要有其他的必要证据，好，不要让自己说的话补来补去哦，因为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好，所以这个实务见解就是在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补充资料，必须有一大堆的那个高院的刑庭讨论意见。好，然后还有一个研讨意见在53页，也是跟这个单元有关，你可以看一下。他说哈，刑诉287-2讲的说哈，今天哈要调查共同被告，要准用有关人证的规定，那是否哈法是否以法院依287-1以裁定将共同被告进行调查登记为前提，就是说是不是要先分离，然后我们再准用证人的调查登记程序，还是说今天你先准用证人的调查程序啊，然后接下来的审判再分离，这样子哦，他是问说要不要先分离的。然后呢，研讨结果哈、哦，就是台乙说哦，那乙说其实是否定说，哎，他说哈、哦，其实看287-1、287-2的立法严格，原来的修正草案是认为法院认为一在适当的时候得依职权哦程序分离。然后呢，今天如果被告防御利害相反，有保护被告权利必要，要分离调查程序审讯辩论。好、哦，他这边讲的哈。哦就是说立法理由他可以做参照了，哦，然后他说，但是上面的修正那个上开的条文草案哦，在立法委员审查的时候，也有去做一个简单的约略的一个修正。他说，法院在被告本人的案件调查共同被告的时候，该共同被告准有关证人的规定，哦，所以我们立法是通过下面这个条文。然后他的理由是说，法院就被告本人的案件调查共同被告的时候，就该共同被告去证人适格，所以应当准用人证的规定。因此，从条文的文意解释还有立法的意思来看，只要法院就被告本人案件调查共同被告，被共同被告极具证人资格，就是没有说一定是要先程序分离， 才叫有证人资格哈。不过这只是一个实务的一个看法啦。那你可能会说，那你在操作上啊，你没有程序分离，那、啊、你怎么确定他拒绝作证讲是实话？所以可能多数还是会按照687-1跟687-2的流程来走了。好、哦，那这个话就是一个比较小的附论哈、哦，那你可以再看一下。好，然后呢，我们有关于共同被告有个很重要的实务见解在44582号。好、哦，然后44582号呢，在这边。你们可以看到45八号这个大法官解释其实还蛮重要的、哦、尤其是像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检视官的考题，他问你说何谓叫补偿证据，你就是要把大法官解释580号这边我把它给记进来、哦、然后我们来看那个补充资料第4的第一页、哦、就是我们把44582号的解释文、哦、还有就是有关于那个理由书还有老师的意见书把它放进来、哦、然后那有关于这个解释文的部分呢、哦、有关共同被告刑在第一段他就已经讲到了，好，在解释文的第一段，好，44582号的第一段，好，他说，好，宪法第12条保障人民诉讼权，就是要保障人民在诉讼上有充分的防御权。那被告要来结问证人的权利，就是他防御权行使之一。好，所以这边的话呢，这个程序呢，正当法律程序必须要到场聚集，而且要接受被告的结问，才可以认定这个证据有证据能力，作为被告有罪的事实判断依据。然后呢，刑事审判上的共同被告为了诉讼经济，所以我们可能会合并审理。那但是合并审理还是数个案件啊，他的意思说我只是程序合并的，但是数个案件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共同被告对其他共同被告的案件而言就不是被告就是证人，因为只有在自己案件才叫被告，在别人的案件都不会是被告。好，所以不会因为案件合并的关系却影响到别人的宪法上应该要有拒绝或是交互结问的这样的权利。好，所以他这边的话呢，他说对于其他共同被告案件而言，没有使共同被告立证人的地位为陈述，然后以共同被告的身份所为陈述，才不利其他共同被告的证据，否定共同被告与其他共同被告案件的证人事格，排除证人的法定调证程序，就是有违反被告的程序正义。所以他认为说应该要落实，要让共同被告要来作证别人的案件的时候呢，应该要有拒绝跟交互结问的适用。好，然后详细的内容呢，你们还可以再看这个解释理由书，这解释理由书讲得更完整。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像是理由书的第3页的最后这一段，他有讲到这个是被告防御权行使的一个正当法律程序，这是一个程序正义。好，所以像从这边开始的话，就是有很多内容就是你可以参照。然后我上次有跟各位报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徐旭老师他有特别写协同意见书，那通常来讲只要跟我们刑诉法老师有关的那种大法官哈，他的意见书我们通常都会特别要去做参考吧。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们回去呢还可以再看一下老师的协同意见书。那通常来讲老师协同意见书，因为老师因为大法官的审理案件他们有两个关卡，一个叫做程序的审查，一个叫实体的审查。那如果就我们国家考试而言呢，其实我们来看他实体的讨论内容应该会比较实际啦。所以在第10页以下呢，这个是老师针对于实体案件的一个做说明。那徐旭老师我上次也有跟各位报告，就是他都会习惯用一个表格来把他的体系做一个建构跟整理，那这样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学习的。好，所以你们也可以再参照一下，就是在第11页的这个徐老师的表格。好，然后有关于就是共同被告的证据价值，好，徐旭老师的意见在第19页这边，就是你们看标题就可以知道老师的答案意见。然后其实原则上来讲，大法官解释或是他的意见书，好像的那个文章都写得很清楚哦。有的时候标题就是答案，所以你们其实在国家考试作答也可以自己标题就把它当成答案在下，这样子其实作答也是会比较漂亮一点。然后像20页这边有关补偿证据的意义哈、那老师这边他也有一段来给你做说明。所以我们上次有看到像98年解释官，他考你什么叫补偿意义，其实你只要能够把45582号的解释文理由书还有老师的意见书的内容写进来，其实这个答案就是很完整。好，然后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话，那就老师你们自己再慢慢的做参照。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后面哈，最后面其实有关共同被告，老师有一些小专论，然后那但是这些专论其实并没有说一定都是有考试这么严格性的价值，只说老师这些专论都会点出一些问题，那其实也还不错。我们来看像55页吴雄老师这篇文章，课本55页吴雄老师这篇文章。好，我们来看课本55页吴雄老师那篇文章，说假涉嫌杀人未遂，然后甲在监察中呢从没有主张不在场，然后他在准备程序中忽然向传唤证人以证明他不在场，然后甲官跟法院都怀疑甲跟证人会串证，就想说好吧，那一定要把他隔离。 然后法院要如何进行证人的调监程序。好，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说，证人跟被告应该要如何隔离讯问。好啊，这是第一个问。好，然后他说哈，我国实务界隔离的方法有两种不同程序。第一种隔离方法是什么？就是先调查被告，然后把证人隔出去。然后第二种方法呢，是先调查证人，哦，然后就把被告隔出去。然后那你说那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哎，没有，第一种是先调查证人，然后把被告隔出去。然后第二种方法是先调查被告，然后再把证人隔出去。好，然后呢，我们说哈，第二种方式当然比较好了。为什么？假如说你是先问证人，我们说分离调查程序就是共同被告要当证人那个人先进来，然后呢，那另外一个不是就是要被隔在门外嘛？你可能说，那如何怎么分离调查哦？其实我们实务上的分离调查真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态，就是哦，其中一个会在审判庭里面，然后呢，法警就会请另外一个先出去。哦，就是先请另外，就是假设说证人在里面，那被告就出去；被告在里面的话，那个证人就给他出去。然后呢，出去以后呢，门就关起来，然后就那个就在法庭外面的椅子上等，就是这样子。所以分离调查程序，你说要怎么分离，就实际上就把它给放在法庭外，就这样分离。好，所以今天如果你先问证人的话，那不就是被告要出去？那被告出去，那请问证人讲的话，被告有没有办法了解了以后，然后觉得有问题，然后他再进行对质，或者再进行诘问，就没办法啦，因为他没有在里面听哦。所以老师说哈，你先问证人，然后把被告请出去，对被告来讲不公平。那如果说你用第二种方法嘞，你先问被告，证人出去，然后呢，等到你接下来要问证人的时候，被告就不用出去了，为什么？就没有什么串证啦。我们讲分离的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我要分别去拿出他们的意见。就分别让他们说话，那先说话的那个人在里面，后说话那个就要先出去，因为他如果听到的话，等一下你再让他进来的话，那他不是都听到了吗？那不是讲的又一样。好，所以我们就说好，你会先问被告让证人出去，然后等到你问证人的时候，被告有没有出去都无所谓啦，反正坐在后面听也没差，反正他要讲的话也都被你问完了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问被告的时候，证人出去，对他来讲，他没听到也无所谓，他没听到无所谓。然后你问证人的时候呢，你让被告进场，他接下来如果有意见，他要陈述或是要做答辩的话，他会知道证人曾经讲过什么话，你也可以落实他的防御权。所以你又能够达到分离的功能，又能够落实防御权的功能。所以吴学良老师呢，我说第二种方式会比较妥当，好，就是第一调查顺位是被告，然后证人就不得在场，就是分离嘛。然后第二调查顺位是证人，然后这时候呢，被告坐在后面听也无所谓，反正他要被问的也都被问完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接下来他只要针对答辩意见来做说明就好。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看在56页的哈，就吴学老师我这样解释，他说第二种方式是比较妥适的哈，就是说原则上来讲，我们会先请证人退庭，然后先交互诘问被告，然后再交互诘问证人，然后被告在诘问的时候。他在结婚证人的时候，原则上来讲，他就可以坐在后面听哈。这时候我们就没有一定要强迫要再请他退庭出去。好，然后呢，有关于这种被告跟共同被告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研究所考试跟国考试都非常爱考。然后像是刚刚我们讲的补强证据哈，好，补强证据其实我们在最高法院哈，有些实务见解又有特别在专门讨论。那我想，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等于用那个附论来做处理，所以你们可以看啊，我在164页，在特别164页。哦，不好意思，因为有些东西哈，如果你的 QQ 全部都放在正规课本里的话哈，你们看起来会觉得有点凌乱。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放在后面，好，就统一放后面。所以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传闻法则，好，有一个实务见解，就98年台上381号判决，我这边有放164页。然后呢，还有就是在167页，好，就是有关补强证据有一个专门实务见解，就98年台上3681号。所以你只要会这个的话，98年的检察官那里面应该会写。好，然后这边的话也有讨论到共同被告之来的补强证据的问题。好，然后我也用一个专论，好，就是来帮你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厘清，就是 实务的要讲什么哈，然后大法官解释，然后有哪些学说哈，在168页。好，然后呢，如果是考试考题的话呢，哈，然后他们有可能会怎么出？好，然后这考试考题的话，我们这边是就是原因林那个林俊逸老师有在越代法学教室48集的文章哈，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了哈。那老师的文章答案是什么？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讲啊。只是说今天如果要用那个你们所有的概念来解这一题的话，你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做说明处理哈？那也会在这边来给各位参照。然后有关于被告的部分哦，其实不管考试爱考，法院所也很爱考，这地方其实重点还蛮多的。那有些时候法院所的考题会考得比较深一点，或比较艰涩一点哦。那是不是每个人的需求程度不同？那这个就要看你自己准备的重点是什么了。好，然后像是154页，我这边有附，就是有一年他法院所考题全部都在考有关被告的那种权利哦，真的考的有够多的。他就考有关被告缄默权。然后他跟你说被告监护权在我国实务的体现为何，那当然你要讲有关条文跟实务见解的内容。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其实你看监护权的上位概念是什么，就不是正绝对原则嘛，就任何人都没有以其协作为来帮助国家对自己诉追的义务啊，对不对？监护权的上位概念就是不是正绝对原则，就是你没有以说自己有罪来帮助国家来达到告你自己的这样子的义务，大家都没有这样的义务哦，就是今天被告要说谎，然后要狡辩，是天经地义，好不好？好，那你们说，那这个概念要怎么写？哈，你可能会说，法院所考试可以考缄默权，然后问你在实务上如何体现。那这时候呢，请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这份补充资料 B4，学校老师的这个图形，好，补充资料 B4 的第11页，就是我们不是说学校老师通常只要讲到一个体系架构，它都会有个表格。好，然后这表格会有方数字图，好，然后那你们可以看哦，好，其实老师在这边的话，其实他也跟你讲得很清楚，其实你看老师的表格内容就可以知道老师体系架构，这个一点都不复杂，哈，就因为老师画得太清楚了。他说啊，法治国的自主原则包含什么？不自证己罪原则跟无罪推定原则，然后不自证己罪原则包含什么？被告缄默权，还有被告他自己的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要补偿证据。所以缄默权它其实是不自证己罪原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你考到98年台大法研所的考题，他问你什么叫缄默权，实务上如何体现，然后他的理论意义啊，然后他的学说原则，你就可以把徐秀老师在这个地方他的协同意见书把它写进来。因为老师在里面写东西，就是他的体系图上面有讲到的概念，就是他下面文章内容一段一段要说的内容，所以你就会找到他在论述什么叫缄默权的那一段概念，然后他会讲得很深。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有援引那个老师在大法官解释的这一段那个这段摘要了，所以你们可以再看到154页。那当然是不是要念得这么难，这个见仁见智，好不好？因为国家考试不见得会考这么的学理啊。好，然后有关于哈，我们上次有讲到共同被告，好，然后还有讲到在传闻法则的意义哈。那这边的话呢，记得传闻法则只有被告以外之人的陈述才会适用到传闻法则哦。就你们可以看一下159页。九月就是同样这一年台大法研所考题的第3题，不好意思，159页，就是这一年台大法研所考题全部都在考证据啦，而且都是在考那个什么被告自白呀，然后公判陈述这样的那一题。好，在159页最下面的第3题，他说假涉嫌渎职，在他中甲原本拒绝做任何陈述，然后因为证人丙的陈述不利于他自己，然后他就考量自己跟家人的利益，然后就只好自白，好，然后甲官就起诉一下。好，然后第一个自白如何调查，就是问你自白的调查证据的内容啊。然后第二他说甲如果反悔，法庭上不为论述，法官可不可以使用甲在侦查中的自白作为甲有利依据？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好啦，现在审判中不说，然后就走侦查中所说，那是不是叫证据难带信？然后是不是就可以用侦查中的那句话？我说错，为什么？谁叫你要写传闻法则？现在是谁在说话？是被告本人哎。被告本人为什么？就很多人看到这一题会想说，我要用侦查中的话，所以我要用传闻法则的例外，对不对？就大家第一个反应是想说， 就是证据拿在现场，他现在又不再说了。可是你不要忘记哦，我们在课本二十四页，这个上礼拜才讲嘛，我们在课本二十四页有讲啊，就是课本二十四页不是有四个象限，不是有 ABCD，A 七象限是被告的陈述，被告陈述跟传染法则有没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非关传染法则。所以这个题目根本就没有要你写传染法则的例外，根本就跟传闻法则没有关系，因为传闻法则在处理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陈述，我们不管被告本人在审判中还是审判外的陈述，这关我们什么事？这关我们传闻法则什么事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第二小题不是在考传闻法则。好，所以你如果要写传闻法则，那其实这个答案其实会有点怪哈，因为根本就是不搭嘎哈，我们不对题，所以它只是在单纯考违反直接审理原则的概念。好，他只在考行使缄默权的、啊。好，然后呢，他说有关自白任意性的问题。好，那这自白任意性，那当然你要看说这个有没有算强迫胁迫利诱待其违法羁押的不正方法。好，你可能要去讨论说这个算不算是一种不正方法了。好，那当然是不是不正方式，这个要综合来加以判断。好，然后呢，还有他问你说，严格证明跟自由证明的差别。你看这个很简单吧，好，自由证明就是针对程序上的事项，只要自由证明即为引入，然后严格证明就是要证明不然但是事实的事项的话，就必须要践行我们的严格调查证据程序。 好，然后他说有关构成要件该当性环境有责性，好，需要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那当然是要严格证明啊，他证明本案在证事实存否呗，对不对？他证明构成要件该当环境跟有责性，那不就等于是证明被告有没有有罪的事项吗？好，那今天能不能证明被告有罪，这是本案在证事实存否事项，这样严格证明。所以你发现说其实有一种考试它不见得很难，可是它会考得很理论，它会考得很基础的基本概念。好，所以你基本概念如果懂的话，你有一种考试其实原则上来讲它其实比国考是简单，因为国考是反而会考很细的那个条文的基础操作，有一种考试原则上不太会，它考比较大的一个法理。好，然后那我们这个简单的内容看过一遍后，就是你大概知道会怎么样的考试考题，然后有什么样的重点以后呢，好，那我们还是要继续接下来课程。我们来看课本56页，好，来课本56页，好，林俊老师在《月亮法律教室》第48节文章，他说假在加拿大公司来说，你跟我有一起卖毒品海洛因给你使用，然后比在加拿大公司来说，我的毒品海洛因是跟甲买，然后甲说毒品是跟乙拿，然后乙就坚决乙坚决否认，好，乙是坚决否认有任何犯行，然后但是呢甲官还是起诉甲乙共同贩海洛因给丙。好，然后审判中呢，法院以证人身份传唤甲丙到行拒绝进行交互诘问，然后甲丙两个人仍为相同的证述。好，请问上台甲丙两个在审判中的证言证明将如何判断？好，那这个问题答案关键就是审判中共同被告或共犯该以证人身份到场拒绝陈述所谓的陈述证言，好，这个就比较自白。好，那但是还有156条项适用，好，应该还是要有啦，对不对？因为如果说是共犯关系的话，还是要有156第二项的适用。好，然后那林俊老师认为说156第二项被告的概念，好，在这边共同被告改变证人，好，立即拒绝以后证言可以作为被告本人自白补偿证据，好，这是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好，然后那什么叫共犯，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共犯包含任意共犯必要共犯，好，然后还有就是说共犯不利被告的陈述为了担保公诉的真实性需要有补偿证据，然后查明这事实是否相符才可以作为论罪的依据。好，然后但是95年台上238号又是不同的意见，好，他认为说如果已经转为证人身份的话就不是共犯，那个他就不是被告的自白。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老师的结论很简单啦，是说哈，今天哈，你今天既然起诉甲乙是共同贩卖毒品给丙，然后甲乙跟丙就是对立的共犯，好，然后呢，甲乙的共犯性质，好，他们又是共同被告，然后为了担保丙所供出来的甲卖海洛因给我用，以及甲所供出来的我跟乙有一起卖海洛因给丙用的真实性，所以亦或重或是共同被告共犯改列为证人身份到场拒绝陈述，陈述还是要有足以令人确信的补偿证据才是司法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共犯还是被告的自白都要有补偿证据，你要落实156第二项。然后，所以老师这篇文章就是说要落实156第二项。好，然后有关自白任意性的瑕疵，哈，王尚博老师在文章中哈曾经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哈，不过这个的话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参照，因为这个就比较细，哈，不像考试可能要考这么细的机会，你要看他怎么处理啦，哈，但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你们自己看是没有问题。昨天我朋友问我说6月4号会不会去看，6月4号怎么？ 是什么电影上档吗？哦，没有，六月三五是假官要去最高法院，不是要去静坐。吴学华老师，我们里面不是有写很多吴学华老师文章？你像老师很认真去静坐呢。好，那而且就是我们说，那六月三号去吗？然后就我朋友说，没有，他坐很久，他是要长期。我说啊，他不用上班啊，好像长期在静坐。就是这时候你发现到说，院检这时候比雷分明了，你知道吗？就解放了当呼朋唤友啊，然后 Facebook 上面一直点说好，大家求救社会体。然后啊，然后就越放同学都会问说啊，那个六月四号哈，那个哈，就是如果要休息，然后赶快去休息哈啊，然后要到其他地方看你啊，就是要正常的工作哈，正常上下班。哦，这是我院姐毕业的分明。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说啊，那最高法院那么小，那然后那这样会不会被举报？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朋友就说，人家最高法院人家小动作已经出来，我说怎么我，然后我说什么样的小动作？他说他们那天已经安排全院要员工旅游了。反正你去里面空城了，哦，就是反正你抗议你的啊，里面没人在的，反正你知道吗？你抗议没关系啊，反正不要揪着我就好了哈，然后就全院员工旅游。然后啊，我就问我朋友说，平常真的会定期在暑假办全院员工旅游吗？他说本来就有员工旅游，没错啦，只是说不一定会全院员工旅游，好，然后来要求这我朋友的状况，然后就说有了，可能还是会留一些行政人员在里面上班，哈，那反正不要有重要的大咖，然后被媒体抓住，然后硬要访问还是干嘛，这样就好了，好，所以我想说，那可能所有行政的法官、律师、员工旅游都会去，对，因为你心里，尤其又是开了101年第二次行政会议的那一批，为什么假官要静坐，应该大家不陌生问题吗？就是你们今天应该都有带第五回的课本，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发第五回，就我们之前不是有发一份补充资料，然后这次第五回课本我们不是有在把这份资料再放一遍，就101年第二次行政会议，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我们去限缩那个法院职权调查的范围啊，然后检察官就很生气，就是他很生气，当然并不是说法院限缩职权调查范围，是检察官的意思是说，哎，啊你就是说啊你为什么都要把责任加重在我们身上啊，然后刑事案件难道法官一点义务都没有吗？哦，然后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了。然后那的确像上次有同学有问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101年第二次行政会议，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花很多时间整理，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不再赘述了。101年行政会议，他不是把163第二项弹书，他不是说为了公平正义的维护，还有为被告利益有重大关系之事项，法院应职权调查证据吗？然后呢，他这个公平正义的维护，它不是限缩在说仅对被告利益的事项，然后对被告不利的事项不能算是公平正义，然后法院就不用依主权调查。哎，这个实务见解应该是今年都很重要啦，所以你们应该要熟读啦，你看人家都抗议给你看了，把新闻闹这么大给你看。哦，这个法院怎样是这样，就限缩，这个不是叫目的性限缩。然后上次我不是也有跟各位报告，我们目的性限缩就是在法律有漏洞的时候，既然法律有漏洞，我们怎么补？第一个类推适用，那我们什么时候有类推适用？就像证据难带性，我们证据难带性不是说人要死的时候不可以找医生，要去找检视官，要去找警察。那我们说啊，问题是多数人死的时候，最后可惜是在医院这边验下来的，那人家跟医生护士讲，那不算话。对啊，不算话。这个好像在93年律师不是有考过，真的不算话呢。啊，不算话的时候，可是我这个证据可信度很高，人之相死，其言也善，可信度很高，那怎么办？那我们就类推适用义务93，还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东西。所以今天你当法律有漏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方法就类推适用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方法怎么处理？目的性限缩啊。法律有漏洞，目的性限缩，你说限缩这个怎么补漏洞？今天法律有疏漏，目的性限缩就是在补这个漏洞。应该大家都民法会念得比较熟，我们目的性限缩在什么地方？你们应该是最熟的，民法106条，我们禁止自己代理，对不对？然后禁止双方代理，就是我们不可以代理别人跟自己做事情，也不可以帮契约两造当代理人，然后帮甲方也签名，帮乙方也签名，我们不是禁止进代理跟双方代理。然后有个地方是例外，甲父送乙子2岁一栋房屋，就是有些阿爸很有钱啊，就是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每年就送钱给小孩啊，哎，他自己法定代理人，所以他自己是法定代理人啊， 然后他就是赠与人，他就是受赠人啦、啊。那你说啊，那这样那不是帮别人代理跟自己的契约？对，赠与不是一种契约吗？是啊，啊，这个是另外的允许哦。哎，坊间不都这样子？不是很多这样子，父母赠与子女，反正你只要超过220万就，就缴个10%赠与税，然后低于220万的话，他还在你所有的quota里面，这根本就没问题。因为法律有漏洞，法律没有办法去行明，把所有的事情都写进来，所以我们会习惯用目的性先说，去把这个漏洞补进来。那今天最高法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公平正义的维护，这个公平正义的事项，我们不太清楚它的内容是什么，他就目的性先说，把它限于行政被告利益的事项。然后这一次，蒋官静说，当然就是静说这个101年第二次的刑庭会议，好、哦，就是说，最高法院自己去加重我们蒋官的责任，哈、哦，是怎样，哈、哦，就是我们是检方，哈、哦，又不是院方，又不听你的指挥，哈、哦，啊，然后你自己院方自己用个事无简简，然后就说你什么都不相关，哈、哦，只要跟被告利益有关你才查，啊，然后后来说被告，然后跟被告利益无关的你不查，然后案就把举证责任落在我身上，哈、哦，虽然说速审法第6条也是说落在我身上，但是谁允许你最高法院自己也要把这个责任落在我身上？然后外头大家不爽了，然后外头大家就要抗议。那其实哈、哦，我说真的，像上次有朋友问到讲说，一个证据还没查，你怎么知道这个对被告利益有没有关？我们很常遇到，就是一开始可能被告会觉得说这是他的利益。然后后来查了以后，被告来讲不利，就很像今天被告，就假如车祸案件，然后被告就说，我绝对没有那开车违规，好、哦，都是他自己冲出来被我撞的哈、哦。请法院调院监视入口的那个录影带，哦，就那个就当时案发入口的监视录影带。然后后来多久，法官就哎好不容易调到，然后一调拨出来看，见鬼了，就是明明就是你闯红灯去给他撞到的，然后就被告一看，傻眼，我又闯红哈，对，他坚持调院录影带哦。坚持调阅，然后所以调阅以后，见鬼了，就破功了啊！原来我闯红灯了。那你说一开始他一直觉得说这个录影带对他有利，然后就调了，然后调了以后当场播放，当场开演，大家众目睽之下就看他闯红灯去撞到人。那这个证据用对被告不利，那难道法官就说这证据不能用吗？对不对？因为难道这证据不能用吗？还是要用啊？就大家都看不到了，还是要用啊？好、哦，所以你说什么像对被告有利？其实在还没查之前，有些证据实在是不太知道内容有没有利耶。那法官其实说真的，以后你当法官你会不查吗？你还是都会查。然后还有很多被告也都会是，假如说很多证据都对他不利，然后他跟法官吵就说，法官我要去测谎。好，这样讲说，法官我觉得没说谎哈、哦，你看他这样子称我哈、哦，都是他子虚乌有的事情，然后测谎。然后法官说，你确定你要测谎吗？对，我心中无邪不怕鬼，我就要去测。然后一测，被他说谎。就常常那种这种连发，就是说，那个受测人哈、哦，然后经测验结果，然后情绪波动的迹象，然后研判应有说谎的可能，然后结果后来就他说啊，这说我没说谎啊，什么他说我说谎，他人家鉴定报告出来了，好、哦，而且还自己同意哦，自己争执的说我一定要去测，好、哦、不测还不爽，所以那你说那这个算不算是对？对被告利益有关的事项，他当时抢着要申请，都说对他有利，然后就一调，然后对他不利。很多事情其实有利不利真的是看不太出来。好，所以其实这个实务见解哦，也没办法去处理实务的状况啊，就是写写自己开心的。你说对被告有利不利，的确一开始在还没看之前，还没查到之前，没有人确定是有利还不利。好，所以反正6月4号就是明天哈，就是如果要去的同学。可俩去拍照啦齁、哦、拍完照后啊你不要去那个吵太久，因为毕竟你们是考生齁、哦、就是历史性的一刻，然后留念一下，或者是说看看报纸杂志也就好了啦齁、哦、反正最高法院重要的人物那天不会去就对半年公旅游冲不冲不冲。好，我们看60页，就你说法院也有员工旅游，有啦，只是说通常来讲哈、哦，法院的员工旅游就是法院会有一笔钱拨给你们，然后那你们可以几个朋友自己约哈，然后一个地点以后啊，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就上班时间就可以一起去玩，员工旅游就是上班时间去玩嘛，就是会放一天是上班，就是真的是休假，然后让你去玩，然后原则上来讲大家是可以拆组申请，不会说法院说哪一天叫员工旅游，然后大家那天全部都要一起去。不会，因为上来讲就是自己几个朋友安排时间，然后反正再去申请费用嘛，这样子。那很罕见有这个法院就公告，我们6月4号员工旅游哈、哦，就是想说哎，刚好择日不如撞日哈，这一天良辰吉时，赶快出去玩。好，那我看60页哈、哦，来看证人哈、哦，就有关被告诉讼被告问题很多哈、哦，那你们还是要自己要能够去消化它的内容哈，不然考试考出来要会写哈、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公证人，来看证人。 好，这里他是写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陈述对于计征刑事案件的代征事实的见闻，尊重第三人。好，然后呢，我们的证人呢，原则上来讲哈，以他说话为证据的话，这叫公诉，这个叫公诉证据。然后如果不是以他说话为证据的呢，那个叫做非公诉证据。你说证人还会没有以他说话作为证据的，也会有啦哈，就像是他自己哈。好，他自己可能受伤的那个痕迹，然后要当庭要给法官检察官看的哈，那当然他就是用一个勘验的证据方法，好，然后他证人呢，有可能是直接证人、间接证人跟辅助证人，好，然后他有可能是原始人或是传闻，但是我们要的当然是原始的，好，然后证人的资格，好，就我们来看哦，任何对于细节案件代件事项有所见闻的自然人，面上都可以当证人哈，纵使是精神丧失或儿童，也有证人的资格，而且他的证明力其实还很强哎。你可能说啊，可是我们课本都讲说这个证明力哦，可能要质疑一下。我说没有，其实小孩子哦，天真无邪，应该不太说谎，所以他证明力还蛮强的。就很像说，假如说今天就是有一个家庭暴力案件，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太太就是告先生家暴，然后那时候先生他就当庭说，哎呦，法官怎么是这样？你也知道哪对夫妻那个不吵吵闹闹，打是情骂是爱，我打他一脸就代表我爱他，而且坦白说，其实我没打得很严重啦哈，就拍他一下嘛哈，有些时候就这样，哎呦，你怎么不听我讲话了？拍他一下而已。啊，这时候对啊，太太一直说先生有打他，然后先生说没有，我只是关心让太太一下，然后他每天我讲话就这样叮叮他一下，我的恭维哈，听注意听，好，那你就不晓得孰是孰非，那这时候有些时候可能法官就说，那在场有没有人？哎呦，你们也知道夫妻吵架哪会在外面大马路哈，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家务事自己处理啊，所以没有别人，就是我们小孩。然后法官说好吧，那你只能问小孩，然后就问小孩，法官就问小孩说，那当然你会当法官，你不要直接问小孩说爸爸会打你妈妈，又不是周杰伦。那在外面怕我妈妈，那小学的歌，对，就是比较是教导妈，你不可能这样跟小孩讲，说你爸是歹妈哦，家里面就好可怜，你怎么会这样还自己家？你不可能这样子来问，你可能会说，你听他在家里面爸妈是不是都在？然后你用迂回方法，然后说有爸妈都在，然后他可能会比较完全会说，那爸妈对你好不好？其实都可以。那他们自己呢？好，就是你就问，那他们两个自己呢？然后说。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他们在家里面讲话都很大声，然后啊，然后他可能小孩子就说有啊，在家里面爸爸讲话都很大声。然后啊，有人说那妈妈嘞？哦，因为如果妈妈也一样呛家，那就代表说他可能也不是好惹的人。哦，然后还是小孩子说没有啊，妈妈通常就是没哭。啊，为什么妈妈要哭？因为有的时候爸爸讲得很大声，那爸爸有没有对妈妈那个做出比较那个奇怪的一些举动，像是有没有打他还是什么的？你有看过吗？然后说有。啊，通常的话那都是打哪里？啊，然后那跟打你是一样的吗？跟打我是一样的哈、哦。有时候爸爸打我也很凶。哦，那时候嘛，哦，对，是爸爸有家暴。就是你一问这小孩子全盘托出哈、哦，就是。这个爸爸就是那种全家七小都打，那你说那这个小孩的证词肯定多高啊？其实还蛮高的，因为小孩子要说谎就是其实不太高，因为他的心里面要去编织谎言很难编织得很完整，所以他如果只是开玩笑说谎，你会看得出来。那如果说他很真诚的告诉你说家里面发生什么状况，有时候这个可信度还蛮高的。好，只是说课本都说，因为小孩子可能是那种未成年人，说他证明力可能你要再多所斟酌了。好，那我们再看，除了告诉爸爸以外，其他诉讼三者可不可成为证人？好，法官可不当证人。我说法官既然是这个案件法官，他是中立第三人，他怎么还可以当证人？好，如果法官在这案件曾经当证人，还要回避嘞？十七条的第六款呢、啊？还是法律上要自行回避的事由呢？然后呢？那检察官可不可以在案件当证人？我们说检察官他有客观性义务，所以原则上他在本案程序里面他也不能当证人，因为他是原告呢。好，然后但是有个地方吼，他可以当证人，就是证人检察官性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如果被告争执说他在侦查中吼有被诈欺，然后会不会任意性吼那个非任意性获得自白，那这时候检察官就是应该要负举证责任。好，然后那这时候他可以自己来做证说其他没有。好，然后被告的话，也就是被告就被告，证人就证人，所以被告不会当证人。那如果我被告，他是当别的证人，又不是自己的。好，然后辩护人哈，辩护人应该也是要自主性，然后要避免当证人。然后呢，自诉人哈，自诉人不能当证人哦，因为他是原告。然后呢，鉴定人哈，鉴定人跟证人是不同的两种法律证据方法，对不对？鉴定人自己本身就独立证，但是有的地方他们有交集，叫做鉴定证人。 哦，这时候会产生竞合，然后放在间谍的部分还会再做说明。这个地方的话，又是有那种中间模糊的地带。好，然后这人有什么义务？好吧，看六十页这边哈，说法都有特别规定外，不论任何人在他的案件都有为证人的义务，所以第一个证人有到场的义务。如果被法院拿传票说，哎，你要来开庭，那这时候证人就要到场。好，然后证人如果不来的话嘞，无效也不到场，可以跟三位元下法官定个拘禁，看他有多少钱，对不对？你说那三位元也不多吼，反正他不来作证，然后这样子吼，就是这样有保安康，因为他怕作证说错话，好，他想说不来作证也好，那看他有多少钱呢、啊？因为一张传票不来三万，两张又再加三万。这个三万是可以列举处罚的哦，而且证人不来，有一种不是钱的问题，他会被拘提。好，所以抗传折拘哈，这也是用在证人哈，在178条，我们在之前有讲过嘛，在拘提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讲过，被告的抗传折拘在75条，证人的抗传折拘在178条。好，所以证人有到场的义务，好，然后第二个有拒绝的义务，好，在186条，证人因命拒绝，就一定要拒绝哦。但有下列情形，不得令你拒绝：第一个未满16岁，第二个他精神障碍不了解拒绝意义跟效果，那我就不要让他拒绝。好，如果是依法因拒绝而没拒绝的话，这个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就是违反严格证明程序嘛。他没有证据，把这个调证据程序，当然就没有证据能力。那如果是依法不得令拒绝了，没拒绝无所谓。这个时候证据有证据能力，为什么？因为条文就说他不用拒绝，不是说他不能作证哦，是能作证而且还不用拒绝。因为拒绝要担保成那个他要担保真实陈述，如果是未陈述的话就要受伪证罪制裁。好，所以今天未满16岁或是精神障碍不了解拒绝意义效果是可以作证而且还不用拒绝，就是来说话然后说谎也无所谓的那一种。好，然后呢，今天如果欠缺拒绝的话呢，我们说那这个证词就是欠缺真实性的担保了。哦，然后呢，如果没有拒绝的话，其实依照158之3，他说证人鉴定因拒绝而没拒绝，这个证据要被排除。可是这个条文其实规范的并不好，因为老师认为说证据排除是消极要件，可是其实证人没有拒绝，他光积极要件就欠缺了。哦，所以其实消极要件并不是在处理这种问题了。哈、哦，不过郑老师的评论，然后那现在条文有158之3，我们就直接用158之3来适用，其实会更直接。好、哦，然后呢，今天证人没有拒绝的话，就是没有践行到严格的证明程序。好、哦，然后拒绝的实情呢，哈、哦，在62页，哈、哦，要在讯问前为知。哦，但是如果因否拒绝有疑问的话呢，哈、哦，我们也可以在讯问以后再来做。哦，就是原则上当然是要在讯问前就先拒绝啦。哦，就还没问之前，你要先叫他先结问，因为你想想，你都问完了以后才说啊，证人不好意思，刚刚你说的话哈、哦，如果是伪证罪的话，会有轻点下有期徒刑或者伪证罪的罪责，然后对方是结问，请你补签一下。所以你看，应该都没说谎吧？啊，搞不好证人心中一惊啊，刚刚都是谎言。好、哦，因为你还没跟他讲有伪证罪罪责，他什么都乱说，然后先听好像什么，早知道要补签这张，那刚刚我就是不要说实话了。所以原则上是要讯问前先让他先拒绝，要先让他了解他的法律效果是怎么样的。好，然后有关这个行政的作业哈，行政作业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应该是没问题。然后证人第三个义务要有真实陈述的义务哈，如果说谎的话就要受到伪证罪的制裁。好，然后证人的义务这倒是还好，然后证人的权利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证人的拒绝证言权。好，证人拒绝证言权呢哈，其实比较重要的概念是在181条。就是不自证其罪的拒绝证言，他如果陈述的话也会对自己不利，所以我们也要让他有拒绝证言权。那这个拒绝证言权的概念哈、哦，法理基础也是跟不自证其罪有关，所以你发现说兼不自证其罪在被告彰显在缄默权，在证人彰显在拒绝证言权。好、哦，那他的上位阶概念如果考到缄默权跟拒绝证言权，你都可以写到上位阶概念叫做不自证其罪原则，就是你用徐旭老师的那个协同意见书的概念把它写进来，你的论理会写得很完整。好，然后呢，我们来看拒绝证言权有哪几种类型。好，我们来看拒绝证言权有4个条文。186条第一项说，186条第一项本文说，被告因命拒绝，证人因命拒绝，因拒绝要做这样拒绝。 186条第一项干事说，今天不得令拒绝，所以他不用拒绝，所以他不用负卫生罪的责任。为什么？因为16岁以下，还有他精神障碍不了解拒绝医生效果，对不对？那你干嘛叫他负卫生罪罪责？你要符合这个规定，前提是有来作证哦。所以有些人会以为说186条第一项干事不得命拒绝是不能作证，刚好相反，是可以作证而且还不用负责任的那种作证。那你不想作证呢？拒绝证言就代表我不说话，那当然我也不用去结文了，我什么都不用做啊，因为我就是不要说嘛。好，所以今天186条第一项干事不是拒绝证言哦，他只是不用拒绝，不用拒绝是要作证，他不用拒绝，有要作证你才去考虑要不要拒绝啦。啊，没有作证，这跟拒绝不拒绝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拒绝证言权跟不得拒绝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情哦。好，这个是完全不相关。那拒绝证言权呢？条文在179、180、181、182。179条是因为公务关系拒绝证言，180条是因为身份关系拒绝证言，181条是因为利害关系拒绝证言，182条是因为业务关系拒绝证言。好，那我们来看哦。好，因为公务关系拒绝证言在179条上特别62页下面，以公务员或成为公务员之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应守秘密的事项讯问，应得该管监督机关或公务员允许，这个允许除有妨碍国家利益外，不得拒绝。好，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说，今天如果有妨碍国家利益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利害冲突。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让他不要拒绝，就我们就可以让他不要来作证，好，就可以拒绝证言，不是不用拒绝，是拒绝证言。好，然后呢，但是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的立法政策其实这个地方并没有写得很清楚了。其实应该要去创设法院要有认定的权限，要不然的话说我的公务员只要收到传票就说我不来，他就说我公务员问他到我作证哦，会对我单位不利哦，不来啊，请我一个怎么样的不利啊，就是反正他说不利就是不利啊，因为他也不能跟你说，对。他也不要跟你说，对，因为一跟你说以后，那就又被坑了。然后第二个业务关系拒绝证也在182条，证人为医师、药师、助产师、中药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他业务上作人或承认职能之人，然后呢，就请因业务之事有关他的秘密事项受讯问，除经本人允许外，得拒绝证言。这个业务关系拒绝证言，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人跟他的当事人之间哦，跟他的客户或是跟他的患者之间都有高度的信赖关系。所以要是说假设你是律师，有个当事人来你事务所说，律师我想跟你坦诚，请你协助我，好，就是说请你协助我获得最新的刑度，然后呢，但是开庭的时候我可能还在挣扎说到底要不要跟法官说实话，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我在挣扎要不要跟法官说实话，我跟你坦诚我有杀人，然后这时候你会想一下，什么一个沙发坐在我正对面，好，而且还没有玻璃窗隔着，然后这时候就马上冲去跑去警察局报案。请问你这样子对吗？你们像不都好伦理？你是这种伦理啊，这时候你要临危不乱，心里面比喻出来说啊，杀人犯上台啊，我对了，我这样子。可是你还到这样子哦，那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好啊，说一遍看看你的状况。好啊，然后我们评估看看说我们有没有适合承接这个案件啦，哈，这样子。好啊，你心里面不要接的话，你就完全拒绝他，因为你说太强势拒绝他，是吧？你杀人犯不死，我不要帮你辩护。好，那个带着被关吧。好，小心。好，你看你诉讼保全厉不厉害？好，他小心点，对吧？然后什么医生药师一样啊？假如说今天有个艺人，他去看妇产科医生，然后医生就说：“他来看他有没有怀孕哦什么的。”然后马上就上《水果日报》。那请问你觉得这样像话吗？哈、哦，医生也不行这样。哦，马上有像我们助产士啊什么什么，你可能说：“好啦，其他人都知道什么会计师这个你都能了解，为什么宗教师也要保密？”假如说你今天是神父，有个人跟你告解，神父我跟你告解。然后神父说：“哎，你说哈、哦，那个上帝会关怀他的子民。”迷途的羔羊都应该会吃奶的，然后呢，就有人说：“神父，我跟你告诫，我坦白跟你说，我刚才杀人。”然后接着神父冲出去报案吗？对，不行哈，你要坐在那告诫室里面皮皮抓来听。上帝是关怀所有的子民，但是哈、哦，杀人实在是太不对了。哦、啊，建议你哈、哦，赶快去自首，因为依照刑法63条规定，自首的前进情形，好、哦，最好是神父要懂法律啊。哦，就是你不能说去把人家事情说出来哈、哦，你说出来的话，上帝不会原谅是神父的，对不对？神父就是要专门听人家告诫，而且嘴巴不能说出去。 好，所以像我们这种人就不行。好的，像我们这种人一听，好，很手动的，赶快把它传出去。好，这个就不能扣做宗教师，好，一点都不符合，一点都不符合那种宗教伦理。所以你说像这种关系，它跟对方之间都有一定的高度信赖关系，对不对？人家就信赖你才愿意跟你讲，你怎么还是把它揭露出来？所以你不可以去强迫这些人要去揭露，这就是他听到的事情啊。你强迫他揭露，那是违反到他的业务伦理或他职务伦理或他的宗教伦理。好，然后第三个，因为身份关系拒绝证言，就是我们法律上面讲说，你不用答应免清，你怎么可以逼人家答应免清，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有下列情形，他可以不要作证。好，现在或成为被告之诉人、配偶及前财产关系人，而且没引起家长家属，好，或是订有婚约，哈，或是当过法定代理人，好，现为什么法定代理人，好，就是他有这么亲密的家人的关系，原则上来讲，我们就不用逼他一定要作证。哦，你这样的话就是违反人之常情啊！你要他来作证，那他有可能会干犯卫生罪的罪责，只是为了保护家人，尤其是家人犯的又是很严重的罪，那对他来讲，那作者为证能够让他家人，就是逃过司法制裁，或许他会说谎。哦，虽然这边的话你不可以去强迫人家会有这样的风险。然后第四个是不自证己罪的拒绝证言，这人一旦陈述自己或跟前面有关系之人，哈、哦。那个前条哈，就是180条，就是那个身份关系那个有关系人。所以他在他陈述，他害怕自己或是有关系人会受刑事罪或处罚，这时候他是可以拒绝作证，他的法理就是不自证己罪。好，所以法理是不自证己罪，我想这个应该我们都看过很多遍了哈。这个你可以再参照老师的意见书哈，就大法官的意见书。好，然后拒绝证言权的程序，他只是有拒绝证言权，但是如果要来他要来作证，要不要拒绝？要。他如果不作证，那就不用拒绝，要作证还是要拒绝。好，所以他如果没有行使拒绝证言权，依法还是要命他拒绝。好，然后呢，今天拒绝证言权哈，这些理由哈，原因要释明。你说你有这些情形，你要说一下。那你说为什么不用证明，只要释明？这个释明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台大法律所不也考过吗？这个就是自由证明啊。只要到达大致相信很有可能即位已足，不用到达100%毫无合理怀疑的确信性证，好，只要这有那个只要释明就可以了。好，然后他说，但是如果在180条情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以拒绝来代替释明，就是你有公务关系、身份关系、利害关系、业务关系，你要说明一下。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利害关系的话呢，你可以用拒绝来代替释明。好，那你很容易说哈，那像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去讨论到这个问题哦？你很难去想象。好，所以来看646，我们这边都有举例，就是假设说啊，像180条身份关系拒绝证言，假如说今天有个儿子，他被你找到，你说哎，你爸爸有案件，然后听说你是目击证人，那你回来作证，然后这个儿子他就可能会跟法官讲说，可是我是他儿子没，那我不想要作证我爸的案件，行不行？可以哦，可是呢，我们法院不是说，那你要释明你有这样的身份关系吗？对吧？所以呢，你要说你是你爸的儿子，那这时候怎么样的向法官表明是儿子，只要拿身份证、户籍上面就好了，身份证、户口名簿说，哎，那我们这是户籍上可以的，只要释明就好，只要到达大致相信有可能即位已足，是不是要到达证明的阶段？我们现在只要拒绝证言权。只是看有没有拒绝证言权，这是不是在证明本案但是事实成否？假如说他爸爸犯的是杀人罪，我今天需要到达严格证明的阶段吗？不用，因为今天我要证明的只是他有没有拒绝证言权，不是要来去了解说他爸爸有没有杀人。如果你要了解他爸有没有杀人的证据，那要严格证明。可是你现在只要来看看说这个儿子有没有拒绝证言权，这是程序上事项啊，对不对？这只是程序事项哎。而这样来作证跟爸爸和杀人其实没有关的、欸、这只是程序事项，所以只要是这只要是你觉得有，所以你这是司法官，你需要去逼迫的儿子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你爸儿子？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你妈在外面人偷生的？去验个 DNA 来吧，证明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符合程度高达99%，连接接接你再来说你不要来作证，否则你就给我来，你司法官可以这样吗？不行，因为你刁难人家，搞不好一验啊，天哪，就事隔20-30年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我爸儿子， 好、哦，就是因为法官叫我来做证，然后叫我去验 DNA， 一天把他呼吸，然后靠腰，竟然不死，好、哦，所以他就哭了。那这时候怎么办？我、哦、说我们就说无聊，所以我们只是要来证明你有没有拒绝证明权，市民就可以了，哦，市民的程度就好了，哦，不用把它严格证明，你就找只有证明几位主。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你利害关系的拒绝证明，你要市民对不对？可是怎么市民？我们用案例来举哦，假设说今天甲贩毒，乙是买毒吸毒的人，所以乙是那个甲贩毒的证人嘛？那我们就请乙来作证，我们就说乙啊，哈，因为甲有贩毒给你，请你来作证，我们要来证明说甲有没有卖毒品给你。那今天你可能就跟法官讲说，那、啊、你都说我是买毒的人，我是吸毒的人，那我来证明不是再证明我买毒又吸毒吗？那不是我一旦作证，我自己也是会有问题呀、啊。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作证？好，是不是我可以不要来作证甲有贩毒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好，那我们说好，我们可以让他主张184条，因为利害关系拒绝证明，对，恐怕会因为自己的陈述导致会自己受到刑事的诉讼，他是可以不要作证的，因为这个是不是这几罪原则的概念。好，那像问题来了，我们说你有这个利害关系，你要市民。乙啊，请你说一下你为什么不来作证？你就说因为我是买毒的人啊，那还是说出来了，就不是说不能说吗？那又说了，所以我们说好，那这个本质上不能够让他讲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让他拒绝来代替市民。所以他拒绝不是拒绝甲有没有贩毒这个本案代证事实哦，不是。我们一般的拒绝是要拒绝我陈述说我证明这个单证事实的内容真实性，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拒绝是来代替市民。这个拒绝是拒绝什么？拒绝我有拒绝证言权。他只是来拒绝说我保证我有拒绝证言权，就这样。那至于是什么拒绝证言权的理由，抱歉，就恕难奉告，因为一旦奉告我就死定了，就是我就等于作证自己有罪了。好，所以他的这个拒绝只是来代替市民哦，不是来拒绝说甲有贩毒哦，这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是拒绝来代替市民，并不是来拒绝本案犯罪事实的事项，保证有这件事情，那个他不能保证的哦，因为他就是不要来作证。好，然后我们来看讯问的程序。哦、你讯问证人要传票，在175条，讯问证人要传票，然后传票要记载下列事项，哈，要什么证人的那个年纪啊，哈，姓名啊，住居所啊，哦，然后先到的日时处所啊，然后不到的时候可以罚款或命拘禁，哦，就是这边都有教师义务嘛，哈，就是你如果抵抗传唤的话呢，哈，有可能下次就会被拘提，哈，啊，然后请你自己思考一下。哦，这个都要在传票上讲清楚，然后证人可以要求日费、旅费。哦，通常来讲就是来是要500块啦。哦，那就有些证人会拿，有些证人不会拿。像之前台北地方法院就有办过个案子，就是以前前吕副总统的一个案件，然后好像就是那时候有传唤那个广达林百里来开庭，然后就那个因为那个就法官、事务官都非常的遵守司法程序，然后是在林百里作证完了以后，然后就法官还问林百里说：“哦，那林先生，请问一下，那你们去给那个证人旅费？”林先生想说：“拜托。”哦，就是我来作证，我一天是那种几百万、几千万上下的，我去花时间去楼下排队，出纳是前面跟你拿这500块，他说不用了，哦都不用拿，反正说好那个不用哦，哦他心里想说对，你应该也不拿，你想想如果林百里去楼下地方法院的一楼的那个出纳翻译局那500块，马上就上新闻了。好，所以就是证人是有日费旅费的，然后就是要拿不拿看证人，然后有些证人麻烦不想拿他就不会拿，可是如果是我的话，就一般来讲如果是我会觉得不拿白不拿，真的啊，因为这是权利耶，这权利这拿了并不可耻啊，这是权利啊，这事实上是这样啊。好，然后我们来看那个哦，证人要按时讯问，这个应该是不用特别说了吧，然后隔别讯问，如果是共同被告的话还要隔别讯问。好，然后证人他有跟被告对质的义务，如果被告要对质的话，证人有可能要被抓去对质，然后证人要被交互诘问，然后证人的陈述要始末连续陈述，然后呢如果语言不通的话可以帮他找翻译。好，那这个其他的都比较技术性规定，应该你自己看没问题吧。好，就是我们另外的话可以请托别的法院的法官先帮你询问。然后询问的限制呢，不正方法的禁止。好，我们说你问被告要处理恳切或者强迫胁迫利用诈欺罪加的不正方法，然 然后对证人的话一样也是，如果可是证人没有这样规定，所以你看吧，条文又不讲清楚，所以我们又只好用类推适用。好，所以有关不正确方法的禁止，我们之前都讨论到是对被告不正方法的禁止，我们几乎都没有机会讨论到对证人，因为条文也讲得不清楚。好，所以有关证人的不正方法的那个讯问的话呢，好，请你们看一下我们下面66页有个框框的表格，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有特别想到这样子的案例，但是呢在有一年呢发生一个那个南回铁路搞毁事件，就是有一个案件，就是李泰安事件，他的案件不是有很高额的赔偿，那个民事也判下来了嘛，然后他的案件怎么样呢？就是有一对兄弟，就叫李泰安跟李庄全，你看他爸爸全名字还蛮吉祥的，不过他说名字很吉祥，但是什么人没有特别吉祥，就后来涉案还是很严重案件，就是那个弟弟李庄全呢，他有好几任太太都死掉了。好，你那你可能说，那可能是命中克夫吧？就是没有命中克妻吧？你有人想这样想？可是那你再说，那你又有点迷信呐、啊？就是他娶了太太容易死掉，就有些时候并不是命中注定，有些时候是你会怀疑是到底有什么前因后果。然后后来呢，就是他最后一任妻子是越南籍的新娘，就是外籍新娘，然后呢叫陈世红春。然后他死掉以后呢，然后他们去领高额的保险金，然后后来就被保险公司发现到说，奇怪，为什么每任太太死掉都有高额的保险，然后你们都有的拿，哪有这么好看，就是说你帮他买保险他必死，你必得理，就是他都随贵，然后都是你在好看，然后后来之后保险公司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去查，然后后来之后呢，他那个太太死掉的原因呢听起来很正常，就是火车翻车，就是这个是那个南回铁路搞毁案件啊，就是他们去，就他们把那个铁路一节抽出来，然后那个铁轨就不完整，铁轨不完整的时候，火车通行过去以后，那个力道就会不均匀，然后不均匀它就偏偏。然后呢，这个案件呢，后来就是你只是看就说，他太太是死于意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在他那个太太身上就是法医就是查出有蛇毒反应，就是有毒性反应，就是感觉好像有人在他颈肩这边好像有注射毒品，那感觉就很奇怪啊。你如果只单纯的火车翻车，应该是外伤死亡，怎么会有毒性反应？然后后来之后查，然后那就查到这对兄弟上面，然后呢，就这个李双全就是那个先生，就弟弟是那个先生，然后就是在案发以后，在司法调查就自杀，然后那个哥哥继续就在诉讼争执中，然后这个案件实在是很特别，因为这个案件当时因为这个案件是在那个南部地区，所以这是高雄地检署办的，然后当初在熊姐他们办的时候曾经一度罗生门，就是你就是查不出来，你就觉得怪，可是就是查不出来，然后感觉每次要去他们家要去查资料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去通风报信，然后怎么他们好像都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就是全家全部都整理好好的然后正襟危坐整个检察官跟警调的降临这样子就等着说你什么时候来又来查我们之类，然后感觉他们都不紧张，然后后来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案件还蛮有名的，在当时媒体也都一直去他们家采访，所以当时在泰安休息站还很多人去拍照，我真不晓得泰安休息站跟这个李泰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好也叫泰安，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去跟一个被告一样的名字的休息站拍照，就当时那个泰安休息站是观光景点我真的觉得你看台湾人多无聊，真的是无聊啊。然后后来之后呢，媒体就去他家访问，然后他爸爸叫李聚宝，全家名字都非常的吉祥，聚宝盆，聚宝，为什么一下很深？因为我觉得好笑，怎么会有人自己的名字叫做聚宝盆？就是感觉所有的钱都吸进来，然后还越生越多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个媒体就去采访他们爸爸。然后他叫那个爸爸呢，就说：“这你不要以为我们家多厉害，我们家也没这么厉害了。”然后就因为媒体问他讲说：“为什么好像每次检调一来，你们好像都有获报，然后都能够准备好等着检调来这样子？”然后后来多久之后，这个老爹他就跟媒体讲说：“我们也没这么厉害，我们不是借东风吗？哦，你都说自己是诸葛孔明的，怎么会不厉害？对不对？就是那个三国志不是有那个孔明借东风？然后呢，然后他爸讲说：我们不是借东风而已啦。然后后来就媒体记者一听，哇，又悬了。你看，你又拿这个历史典故，多吸引人家的注意。然后后来媒体就说：那你是借什么东风？然后后来之后，这个李主角先说：不就你们吗？”每次检调要来，那你们报纸就写，我们只要看报纸就好了。看报纸就到隔天他们要来，我赶快去把东西整理一下，该烧的烧一烧，然后该撕毁的撕毁。然后那个 演员的真实是那个阵子总要 rehearsal 一下，总要排排那个总要演练一下。然后就媒体想说啊，原来是我们哦。然后后来之后，那个熊姐的讲话就很生气啊，搞了半天就媒体搞鬼哈、啊，对，媒体又爱采访，然后采访完以后啊，然后每次都一直报，然后后来那当然就是要落实侦查不公开，反正就是落实侦查不公开以后，终于他那个东风不见了哦，所以后来就是会后来就比较顺利查。然后这案子很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查到几个证据，第一个是他们的友人，他们有朋友哈、哦。就是被检察官调查说哈，就被检察官调查说，在案发之前的一段时间，我曾经有跟他们有排练里面过，我们还去买这个嘟嘟小火车哦，那个叫什么汤马斯小火车，好，就是铁轨火车，那个铁轨火车上把它排好了的。然后呢，开始我们就会计算说，这个在转弯的哪个弧度呢？铁轨只要那一节抽出来以后呢，车子这样撸过去，然后车子会中间不稳，它会翻车。就是我们有做这样的练习。那我说那真的很聪明。你玩汤马斯小火车就能够玩出真正的火车翻覆，那也就是了不起。反正就是他们有做排练，就是他们有做排练的练习哦，就是有做那个模拟的练习，这是第一个证据，就是有友人的不利陈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那个法医师的检验报告。然后法医师的检验报告就是说哈，这个死者那个太太，这个外籍新娘太太，她的死因哈，除了有伤势以外，因为的确有火车翻覆有受伤，可是这比较主要。可是这不是主因，他主因是因为他身上有毒。那这时候那就怪啦、啊，对不对？你问我这翻覆怎么会有毒？然后那一般人去给这外籍新娘上当啊？一定是会有利害关系的人啊。那最有利害关系，最具有利害关系就是那个保险受益人啊。就想就是这样子嘛。对，然后所以后来就讲，外就用这两个证据来起诉。然后案子上去了以后呢，居然大家都翻供。朋友说没有啊。我们没有什么排那个排练啊，吼，我们哪有什么歌手，又不是演唱会，对不对？就我们又没有排练，然后最后是检察官叫我们这么做的，好，全部都赖到检察官身上。然后说厉害的是法医不是法务部法医研究所，都是自己法务部的人，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法医就说没有，其实我并没有验出蛇毒，是检察官要我验出蛇毒来，然后就来听，然后他们说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各自说各自的，可是我说真的，这个案件新闻是这样报，因为我都是只有看新闻，因为这是南部案件，我是只有看新闻。可是我是觉得很奇怪，其实我是讲话，我是每次找事做嘛，我其实我干嘛去弄假证据？应该不至于耶。说真的，但是没有这动机啊，有就有，就没有就没有。就讲话反正办的是别人案件，又不是自己家的案件，就是你干嘛神情那么激愤，还要去弄假的？我说难想象啦，我坦白说，这个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可是反正这些证人的证词都翻供了，那怎么办？那你说，那这个有没有不正方式调查啊？对不对？你现在讨论不正方式调查，可是你现在能够想到不正方式调查，就是98跟156嘛。可是98跟156就是我处理被告的问题啊。啊，证人嘞？哎，还真的没有哎。98条是不正确的方法，156条是不正确的法律效果。所以有关证人的部分，我们要区别方法跟法律效果。好，那我们有分侦查中跟审判中。就是我在66页不是有打那个一样的图形在课本里吗？好，你现在唯一看到跟证人有关的不正方法，唯一一个有关的不正方法在166-7第二项第二款，就在交互结尾哈，166-7。好，我们来看166-7的第二项第二款，他说以东二五入六加七加不正方法来交互结问证人，哦，有规定，不过就166-7。好，然后接下来都没有。都找不到，都看不到，都不知道。好，所以老师又说，那像问题又来了，你审判中的程序又不是有交互结问，你有一般讯问的流程啊，那如果讯问的时候用不正方法讯问，那怎么办？不知道，没规定。如果是交互结问以外的情况也没规定啊，因为166-7只说交互结问不可以用东二五入六，可是你今天问证人又不是只有交互结问，交互结问只是问证人的一种方法而已，你问证人也可以一般的职权讯问不见得叫交互结问，因为交互结问是有个流程。好，我们在第六回会讲交互结问，它的流程是主结问、反结问、副主结问、副反结问，它是一个流程。那你在审判程序问的话，又不是走交互结问一种方式，对质也是这种方式的。好，那你 你如果交付结婚以外的情况，也没有规范方法。侦查中有没有规范说，你侦查中问证人不可以用不正方式，你也看不到。然后呢，你就算有那16647第二项垫款，那你说，那我就算交付结婚的时候，我用动恶五路利用方法，那又怎样？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法律上我也没讲。你对被告而言的部分的话，你用不正方式，你用不正方式获得证据，156条，他会跟你讲说没有证据能力。可是对证人的部分，他并没有这个法律效果。你说你找不到有这种条文，那我们说好吧，那现在有问题，那我们怎么办？法律有漏洞，所以我们就只好类推使用。还好我们诉讼法不禁止类推，要不然有太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当法律有漏洞，我们最常遇到就是类推使用。好，目的性先说，不是那么常见。哦，不过很难得101第二次情境会议有目的性线索，所以人家一定要去进桌。然后呢，其实有第三个法律漏洞的补充方式，叫法官造法，又叫法资虚造。就是说，今天当法律不完整的时候，我们法官可以用实务线去补充。就好像在早期，在85年以前没有信托法，那请问有没有信托？有。在96年以前，我们的物权有没有最高限额抵押权？你现在的条文都有。其实在以前，在早期的条文，正好我在念物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最高限额抵押权。你说啊，那这个年纪，废话，你看我的年纪像是有最高限额抵押权在条文在念物权年纪吗？就是这才这几年的事情，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说，那奇怪，那最高限额抵押权不是行之有年？说啊，跟我爸时代大家都买在设计就要这个抵押权，那我们条文不写，那就实物承认了。所以实物法官有承认这样子的法律关系，这个也 OK。好，所以今天法律有漏洞，其实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补漏洞。那当然，索性我们程序法不像实体法一样禁止类推适用，好，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类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通常我们都说好吧，那我们就类推适用被告的98条跟116条的方法跟法律效果，就只好用类推适用。好，所以我们常说你不证取证是讨论被告的问题，那如果就证人的部分的话呢，好，你可以去讨论类推适用被告的条文，好，就只好用类推适用的方法。好，然后那个七页后面这个考题是申论题的考题，应该你们自己看没问题了。然后再看68页，再行传讯的限制。好，这边在刑事法196条哈，证人由法官合法讯问，好，且于讯问时当时留给结论的机会，其陈述明确，别无讯问，并咬不得再行传唤。好，就陈述很明确的话，那就不要一再叫不要来了。好，那我们来看68页这个林俊老师这篇文章哈，论强制取证的原则。好，法院行准备程序，然后被告抗辩说证人假设情绪别就是出于情景胁迫所致，不具备证据能力，法院要如何处理？好，我们说好强制取证的法律依据，被告是98156，那证人那就没有。好，所以我们就说好吧，那只好用类推适用。其实以前根本不用类推适用，是现在条类推适用。以前的旧的刑事诉讼法192条跟底下看到不一样，请你翻看你的刑事诉讼法192条。我们的刑诉法192条说哈，第74条跟第99条规定，在证人讯问时准用之。七十四跟99，这是被告的规定。然后他说证人可以准用，我说啊，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有关。你现在看到的是74及99，就这两个条文可以准用，对不对？可是在旧法时期，这个条文曾经有修法过，在以前的时代它是74至99条证人有准用，差很多呢。74及99这两条，74至99有20几条哎。啊，你说啊，那怎样？99前面不是有个98？那就是不正讯问，其实以前有明文的准用哎。准用跟类推适用不一样嘛，对不对？这个是基本的法学知识的概念。什么叫准用？法律有明文规定可以直接用，所以准用有没有法律漏洞？没漏洞哎。我们说第一审程序在第二审讯问的时候准用之，那代表什么？啊，反正你40审问话的流程都一样，我核实条文要 前面就好了。所以如果有准用是法律有明文没有漏洞，内推适用是法无明文有漏洞才用内推适用。那原本其实是没漏洞的，是因为修法才变漏洞。那所以林俊老师就说奇怪，为什么修法每次都把条越修越烂？就是原本它是限制条至99条，证人的程序准用之，那中间一定卡一个98嘛，就是47576，然后一直到95996999，所以以前98条是可以有法律明文准用的，是可以，你证人不可以用不正方法取证，顶多只有法律效果没写好，那我就顶多法律效果类推适用，可是你最起码不正方是你有规定到，那现在修法其实至99把它改成其实是即99，现在变成即，那就代表什么？只有这两条，就只有头尾两条，中间什么都没有，98条也没准用了，对不对？你现在的条文应该是即99吧，还是你条文是自99？牛仔爸爸的条文来了，真是的，那都几百年前改的，我都改很久了，连我的年代都没有看到有那个字的，你们应该不会有，所以以前旧法其实是正确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有关强制取证。就是强制取得证人的证词，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可是以前其实是有规范可以处理。好，所以你看那个吕俊老师在文章结论，那个内容你可以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就再来看结论。他说修正以后刑法198条将准用98条规定删除，所以导致实务上遇到证人讯问的时候是处于非任意性，就没有具体条文可以做判断依据，然后希望把这条还给我们，老师一直说是可不可以还回来啊，当然删掉就没了，除非修法还要特别去改这些。好，然后我们来看论拒绝证人权的告知。我们来看老师这篇文章，他说甲乙夫妻两个人共同偷丙的机车来逮捕，甲有一天呢驾校途中为警察获而被移送甲官侦办立公诉，审判中呢甲声与台湾证人乙到庭辩称说乙亲眼目睹甲向真实姓名不详但绰号丁的男子合法购得丙车，甲没有窃盗，请问第一个乙可不可以拒绝作证，第二个法院有没有告知他可以拒绝作证的义务，第三个，乙如果要作证，要不要拒绝？好，这个题目很典型，国家考试也曾经考过这样的考题。我们刚刚有看到拒绝证言权，有这四种规定，对不对？179、180、181、182，因为公务关系拒绝证言，因为业务关系拒绝证言，因为身份关系拒绝证言，因为利害关系拒绝证言，所以拒绝证言有这四种。好，那我们来看老师他文章上他逻辑怎么推论。他说第一个你要去想，为什么他们拒绝证言权，是因为任何人都要来作证，然而他却可以不要，所以他有特别规定。好，所以任何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那你可以看这相关规定，然后如果不来的话还会被处罚，再193条。好，然后拒绝证言权它是不正己罪的延伸，所以你要把它身为单体先写进来。那拒绝证言权有没有告知义务呢？好，第一个，因为身份关系的拒绝证言，请你看185第二项。好，看185条第二项，他说证人与被告之诉人有180条立项关系，应告诉他的拒绝证言，所以告知义务在185条第二项。好，所以180条身份关系的拒绝证人告知义务在185条第二项。然后第二个，因为利害关系的拒绝证人，好，请你看186条第二项，他说证人有181情形要告诉他可以拒绝证人，所以因为利害关系拒绝证人告知义务在186条第二项。所以这个题目它不是有第二小题说法院有没有告知义务，有，法院可以告诉你，因为配偶嘛，所以配偶他可以主张拒绝证言，法院有义务告诉你说你是配偶，因为身份关系你可以不要来作证，对，好。然后那第三，其他得拒绝证言权情形，所以其他得拒绝证言权情形你们就写179182，就这个就其他，就是除了身份关系跟利害关系有告知义务吧，这两种情形都没有写法院有告知义务，就是法律没有明文告知义务。法律都没有明文告知义务。好，那下个问题就在他没有告知的话，那会就是那会怎么办呢？那就没有查。 对吧？就你们说啊，那我从公务关系跟业务关系法律不用明文告知义务，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还蛮简单的。你想想看，你是公务员，你要不要替公务机关保密，是你在公务员训练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你在上班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然后你是业务要不要保密，你们像不是考伦理，你考上之前你就知道了，不是吗？所以这还特别有告诉你，对不对？你都能够考上公职，都能够从事这个业务了，应该不用人家告诉你，你就应该知道要保密义务了。哦，所以这边的话，我想哦，这个法律没有明文告知义务，应该是有这样的目的。那至于身份关系跟利害关系，这个有可能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那一般人他怎么知道他可以不要来助阵？一般人他想说啊，好像听说如果哈、哦、拿到传票不来，他底下是警察会来叫他去，他会吓坏啊，他不晓得他可以主张拒绝证言权。所以他不晓得他可以主张拒绝，那我们就要教他说，其实你有这个权利，请问你要不要主张？好，所以180条跟181条，我们在条文都有告知义务。好，那下问题要来了，那如果漏位告知怎么样？我们在第4点不是有漏位告知的法律效果吗？条文说有告知义务，啊，如果法院漏了没说嘞？好，如果漏了没说，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条文也没说漏了没说会怎样，所以这个是有争执的啦。好，所以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把告知义务当作训示规定，那漏位告知训问还是有效，这个是有不同意见的。你如果认为是那个是训示规定，就代表说告知义务只是说说的，好，然后他没做到那就算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训示规定，好，所以漏位告知，好，询问仍然有效。好，然后那另外一说呢，当然就不会把告知义务当作是只是训示规定说说而已啊，因为我说是严格规定，好，漏位告知取得证据应该是要无证据的。他在文章上里面，他是觉得说应该用1584啊，就等于是举证程序不合法。好，就是用权衡理论，好，审酌人权保障跟公利的均衡维护。所以原则上来讲，应该大家不太会在考试的时候才训示规定，哦，可能要么就权衡理论，要么就是证据排除。好，然后那如果不行使拒绝证言权的作证呢？好，这时候他如果不行使拒绝证言权的作证，人应拒绝。哦，所以在那边第5点哦，就是人应拒绝。除非他有186条的地项弹珠，什么未满16岁或是精神障碍不了解一结一，才可以用拒绝。除非，哦，否则的话应该要拒绝。好，所以老师的答案哈，就写在下面了哈。他就老师一篇文章下面会有他这篇文章的答案。他说因为乙是被告配偶，所以他有拒绝证言权。然后呢，证人乙恐怕会因为自己陈述导致自己会跟别人，就是自己会跟这些有身份关系之人会受到行政诉讼或处罚，所以他可以转拒绝证言。然后呢，因为今天拒绝证言权在182条跟181条分别有185条跟186条告知义务，所以这边审判长应该要告诉他，他可以拒绝证言。那如果乙要作证的话呢，他还是要来拒绝，除非他不要作证，他如果要来作证的话，还是要拒绝会比较好。好，然后有关后面那个被害人的讯问拒绝还有71页这边有90年律师考题，这边的话就是请你们自己看，因为他讲的是那种什么共犯共同被告的问题，我在考证券考共犯跟共同被告的问题。好，所以这边的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相关的考题啊，我觉得这你可以自己看。然后我想我们等一下就讲那个74页97年司法事务官考题，然后这个单元就是在 后面的一些专论讲完以后，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鉴定人，好，西班牙鉴定人。那我想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好了。然后有些同学比较晚来的话呢，我们今天有发第六回的课本，还有第二回的补充资料哦。然后那第二回的补充资料下次不用带来没关系，那个应该说在讲第六回的时候不用带来没关系哈，因为这个只是让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参照，只是节省你们搜寻立马理由的时间哈。那我们上课不会讲这么细多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先中场休息好，然后等一下再继续课程。What?